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大军阀，今日咧就早半个钟头开始，因为我哋有位特别嘉宾。亦都係即係好多年嘅朋友啊，阿 Gary 啊， 舊黨友啦， 呢個係我哋以前係少壯派啊， 我更加記住少壯派呢個咁樣嘅身份嘅。 你唔係好中意呢句稱號嘅喎？ 啊唔係， 你嗰陣時候要改革派啊嘛，係咪？ 但係及後又變到嘛，嗰個人事有變更， 係即係我啊肥陳啊，即係陳國良嗰啲走曬啦。 咁嗰陣時我哋叫少壯派啊嘛，你哋走曬之後啊，大舅又走，阿牛又走，嗰陣時剩翻我哋嗰陣時同阿陳景明啊、阿關永義啊、任啟邦，我哋就自我期许是改革派啊嘛！ 喂，我哋少壮派话时话咧，系阿 Gary 你犀利喎，真系你杀出一条血路，我哋真系自愧不如。 啊，即系有血有泪啊！呢条血路好痛苦啊，其实系走来不易啊！我想讲 系嘛，有当中有咩巧妙啊？教下我哋啲细路， 即系坚持理念啦，吓、啊，即系耷低头搏命做啦，系吓，咁、啊、就即系相信自己嘅选择，相信自己嘅价值观啦，系。 嗯，今次你嘅成绩又 OK 嘅喎，即系 OK 到 OK 添啦，净系叫做 excellent 添啦。如果你 命中率最高 就16个， 嗯， 派16个赢15个， 喂，大佬 犀利，即系我觉得你最犀利嗰样嘢咧，即系其中一个你哋大获全胜嘅选区咧，就系喺呢个博康啊、月明啊、沙角嗰边，即系以前咧 刘江华地头， 刘江华地头嚟啊嘛，喂，你竟然可以即系连根拔起啊，将佢啲势力， 喂，教下我哋点样搞先，大佬， 唔好讲教啊，你曾经都系我前辈，即系每一个人身上面都有尝试去学习，我只系想讲咧，每一个组织有个生命周期嘅， 系 而家新民主同盟，即系我哋平均年纪即系32岁、33岁，咁确实系一个即系相对地年轻，亦都系藉着今次嘅区选咧，好似你话杀出条血路，血路咁啊，即系成绩唔错， 即系个 production cycle 而家你看但系沙嗰个阶段 系啦，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系 又最多， 讲紧 飞又最劲， 十几年前嘅公民力量 系、 啊、或者系差唔多20年前嘅民协咁样系、嗯，即系你记唔记得当时 或者当年嘅港同盟 系啦，港同盟咁样，即系确实咧系一段时间年轻力壮、中层党工咁啊，即系大家亦都系士气好好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打完一场又一场嘅选战咁样，我哋属于呢个阶段啦、嗯。而你讲沙月博亦都好有趣啦，当年曾经系泛民主派即系盛极一时，及后就俾刘江华打到散晒咧、嗯，就俾呢个嘅公民力量咧就去立晒。而家当公民力量当年系第一届、第二届，即系从政黄金年龄30零。岁嗰阵时咧，吓到而家已经50几啦。今次到我哋派出啲20几岁嘅后生仔，同佢隔食隔咁样对决咧，就有幸赢到。咁啊，到我哋咧就重新系去，即系譬如话沙田嘅沙月博，系去攞翻呢个嘅地头翻嚟。 喂，我想问 Gary， 其实你近呢两年咧就打咗呢个本土派嘅排头，我觉得呢个系成功啊！即系从市场。因为而家我识少少 business 嘅 market setting 嘅角度 系 OK 嘅喎， 千祈唔好咁讲，系好多打压嘅，等同于当年我哋少壮派一出嗰阵时咧，俾人打到冧冧冧。呢条本土路线，就算即使喺立法会里边，泛民自己背后都喺我即系 放冷箭， 背脊插刀嘅，即系真系得来不易。 喂，但系我想问一 样嘢， 因为我冇足够时间咧做你哋嘅 research 咧，你嗰十几个候选人咧，系咪都系以呢一个议题为重心？ 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 因為你落到去地區嘅時候，你一定係講地區建設啊嗰啲咁嘅嘢噶嘛，你冇理由一開波就話喂我要反蝗蟲啊成陣嗰啲嘢 喎。嗱我咁樣啦，我簡單地 比重 係 點先？ 有四個嘅成因咧，我會覺得今次我哋呢個成績嘅第一個當然就係我哋認為我哋嘅叫務實本土路線啦、啊 嗯， 即係我哋唔係踢劫嗰啲嗰類咁 嗰啲癲佬， 即係好勇武嘅嗰啲咁樣，即係叫自己做本土派啦。第二就即係我哋相對於民主黨，我哋好強調或者係市民都好信任我哋，完全都唔會有懷疑嘅，我哋嗰個叫堅定嘅民主立場。

咩话？最后唔使借，因为佢都佢打消咗念头啦，都系决定唔去啦。咁就由民主党派出两个由民协派，咁最终就唔需要动用到我哋呢八，即系呢八。 喂，但系 Gary 嗱，我尝试即系我同意你啲立场啦，但我尝试从即系另外一啲阔啲嘅角度去同你辩论下呢个问题。喂，既然你都有嗰即系十五席，即系 minimum 十五席可以提名啦，系咪？咁而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 platform， 将你嗰套本土嘅理念係能夠喺全香港絕大部分嘅地區同埋選民裏面咧係宣揚嘅，會唔會覺得嘥咗少少？ 嗱，仲有多三點俾你考慮啦。我哋當然冇刪到死曬嘅， 係 啊，即係例如譬如話借參與超選，促成下一輪嘅全港嘅公投咁樣。嚇！即係大家知道啦，喺2014年嘅 我啱啱想講第二個 point 嗰樣嘢。12嗰陣時，何俊仁嘅即係話超選辭職公投，作為即係雨傘運動嘅退場機制，曾經真係擺個台面嗰陣時，同商學係傾過話去解決當其時嘅政治危機。 喂，你揸住一個尚方寶劍，嗱、啊、老實講，呢、這個世界冇一個制度完美嘅，而家立法會都唔係， 不過 100% 係普選產生啦，甚至乎阿興姐係笑鬼你添。佢話：如果我哋當日唔係民主黨支持嘅政改方案啊，你 Gary 最後票尾入唔到噶嘛？咁樣喂，咁呢個世界面，我哋搞政治面對好多現實。咁喂，嗰樣嘢都過咗去啦。咁喂，我有個咁嘅 position， 我能夠發揮咁大嘅作用，包括頭先你講公投，包括頭先我講嘅又話將你個路線全香港宣揚。会唔会重新考虑下先？ 不过我又要 humble， 我要谦卑地去讲，亦都系事实。 难赢 唔系难赢，钱从何来？经费何来？ 系 300万至500万去选一个超级议员嘅议席。你问我，我宁愿作为一个中小型嘅政党咧， 个投入资金 300至500万去培训更加多嘅新人，系咪对即系个民主运动对我哋组织化？ 喂，有人捐俾你啦？ 第二个问题啦，即使有人捐俾我，我都讲埋啦。即使有人捐俾我，唔使我哋出钱去选嘅话， 顶啲啦。 我都会觉得你点样去服务350万？ 好难咯、 选民咧，我觉得今次冯检基、何俊仁输，其实系有原因嘅， 结构原因嚟噶，可能 你点样？喂，大 系人打电话嚟，你都要招呼。 咪咯，港岛南嘅法团揾你，你要去开会。呢个北区揾你嘅业主委员会，你要去开会，跟住九龙东嘅护委会揾你去，即系出席佢哋嘅就职典礼，你又要去，你唔做唔到嘅，其实系、 即系由一， 就算而家我新东嘅89万选民都疲于奔命啦、晚晚见一个居民团体啊，都唔使瞓啊，做足4年都做唔到，所以呢个制度我真系觉得系好有问题嘅。 系， 你我说服唔到自己 嘅。喂，陶谨申做嘢嘅方法就啱选超区咯。 系嘛？咁你揞埋只眼都可以嘅，你都可以嘅。 唔系，因为佢主要其实唔系搞地区嘅人， 系 佢 serve 嗰班人。 我都好好奇，其实佢点？我有机会我都请教佢。咁你就算系你，咁你点做个案咧？嗱，理论上佢个案应该系铺天盖地嘅。 喂，我 哋而家啲新任议员都话吓、我选完第二日已经收十几个个案， 系啊， 我办事处又未有，职员又未有。 喂，嗰阵时候啊，我做社民联主席就系因为出少少名啦。喂，大佬啊，我大部分嗰啲 case 啊，唔系嚟自我竹院噶， 系咯， 有80-90%系嚟自街噶。你一个月我哋净系处理60-70个案啊，我唔少得一个立法会议员啊。嗰阵时候真系大镬啊，大佬，系咪？我冇立法会嘅资源去 service 嗰样嘢啊嘛。所以阿 Gary 你呢个咧系技术问题。 同埋第四点就系、原本呢个超级议员嘅含金量咧系大跌，甚至乎根本冇原本预期嘅嗰个民意代表，话五个超级议员等于超级民意代表。你睇一睇李慧琼讲嘢、何俊仁讲嘢、冯检基讲嘢喺议会里边，根本同我哋啲地区直选系一样嘅啫嘛。佢冇当初嗰种五个小特首呢个咁样嘅政治影响力、啊。 咁你立法会就系咁噶啦，功能组。 唔系，但系原本唔系咁噶嘛。 我知，咁你。功能组别讲嘅嘢，你都唔会话喂，因为你契弟系功能组别，所以你讲嘢细声啲嘅。 点解要即系、要花咁多嘅即系资源、时间、精力去做咯？你问我就系、真系唔好划算。 理解嘅、 即系培训多啲后生仔好过。你谂下今次选举如果多20个散兵， 系 不得了、 啊。系系 吓，我哋新同盟唔系派。 喂，你开头估唔估到咁样偷鸡嘅先啊 ，Gary？ 咩话？ 我哋咁今次咁样偷雞法呢，你估唔估？ 你話我哋一話係散兵， 即係包括埋你同埋散兵啦。 我哋原本最理想嘅預計都係11至13席㗎，我哋從來冇諗過，發夢都冇諗過係有15席㗎。